無底深潭，東頭灣道99號，客似雲來 ,Radio99.TV 三大重口味節目任君選擇。除了最新一季的節目，還可以重溫過去兩季的節目。click入去所有計劃列表，就可以找到不同的節目任你重溫。只要購買任何兩個或以上計劃，還可以獲九折優惠。記得透過 Radio99.TV 的 Facebook 通知我們就 OK 的啦。 歡迎大家搭通我們條線，我們這個搭錯線，你搭通了真的很幸運，是不是這樣說？今天黃醫生，我們節目錄影了，黃醫生經歷了一天辛勞的工作，你又來到我們這個節目做這個嘉賓主持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呢？這個節目會不會有些疲累呢？ 都沒什麼疲累的，沒什麼壓力的， 是不是？成功雖苦幹啊！ 講翻佢啲駕輕就熟嘅嘢啊！ 唔係有你哋兩位主持咁即係 咁 專業， 窒咗，證明唔係講真心話。 使唔使 NG 再嚟？ 唔使。咁啊，另外有 Michael 啦嚇，我哋節目度繼續我哋呢一個鐵三角啊。咁咧就係啊，即係要做一個成功嘅人真係好難嘅，係嘛？而家哇，你睇下啲候選人啊，嗰啲選舉嘅候選人，你睇下個個都～搏曬老命咁出嚟咧做宣傳喎，係咪先？ 大家都希望之力咁 啊，係啦，爬上呢一個政治嘅階梯喎。啊，咁但係咧，其實有時睇啲候選人咧，有部分啦，即係當然好多都好出色啦，啊，好正常啦。但係有啲望落去好似講啲嘢，好似有少少似啲啊，即係精神病患者喎，好似唔係好合邏輯喎，講啲嘢會唔會咧？大家即係唔知道，我唔好講邊個啦，自己去判斷啦，或者佢嘅外貌上咧，好似比較奇特少少嚇，係咪而家要選舉係要即係要咁樣奇裝異服咁嘅咧？ 可能吸引到啲人。 黃醫生好奸嘅，兩節目之前又係咁講，而家人哋講咧，佢又唔搭釘喎呢啲。 我哋唔專業，我哋唔開得名噶嘛。 我冇話要開名 啊。 我哋都冇開名，我哋都冇開名。 即係嗰個就係有個即係。被人踢了出去，即係冇得參選嗰個長頭髮嗰個咧，嗰個已經夠經典啦，嗰個造型，真係我覺得最經典，因為最叫做震撼的造型應該係佢。 喂，但係其實咧有一個報告就咁講嘅，佢話咧呢個亂世出偉人啊，歸功心理病啊。佢話咧好多嘅偉人咧，就係因為佢心理咧有啲問題啊，先至會成功啊，成為傑出嘅人士啊。係啊，例如咧呢個報告啊，冇出處啊，啊唔係喎，有喎有出處喎，美國嘅塔佛茲大學啊，精神病學家講嘅，咁佢就即係佢認為啦，其實好多偉大嘅領導人咧，都係因為心理健康有問題咧。才至會成功嘅，例如咧就係林肯啦、金乃迪啦，同埋呢個丘吉爾嘅。咁特別丘吉爾咧，原來咧長期咧飽受呢個抑鬱嘅憂鬱症啊，即係抑鬱症啦之苦喎。咁甚至乎咧曾經公開咧，佢嘅抑鬱症咧係用呢個黑狗啊 （black dog） 嚟形容啊，唔知點解係咁形容自己嘅呢一個情緒嘅困擾喎，係咯，係咪真係要？即係成為一個傑出人士，係咪一個唔通一個重要嘅條件就係要有呢個抑鬱症？ 咁我諗佢咁啱，我就唔知道佢哋係咪真係有抑鬱症啦。咁但係可能係咁啱，佢係一個成功人士，又有呢、這個即係又有依個問題。咁有人就將呢兩樣嘢就將佢連埋一齊。 連埋一齊。 係。咁呢個係咪真係一個必然嘅關係咧？咁我都有啲懷疑其實。 係馬丁路德金都有喎，佢話。 都係有情緒病係嘛？ 都有情緒病喎，咁唔係嘅，你高處不勝寒啊嘛，去到某啲位咁大壓力，咁明明冇病都變咗有病啦係嘛？ 咁即係個問題就係究竟邊樣嘢係先係嘛？即係佢係成功咗先，跟住太大壓力 有 啲情緒障礙，定係本身有情緒障礙就可以容易令一個人成功啦？咁不過你話即係成功同埋精神障礙呢兩樣嘢究竟有冇關係咧？咁譬如我哋都睇過咧，有一啲人佢係有即係一啲躁狂抑鬱症啦嚇。咁當佢躁狂嘅時候，即係個情緒高漲嘅時候，好多時佢哋會諗好多嘢嘅，好多一啲諗法嘅，或者 創意 好大創意嘅，係啦。咁我見過有一啲患者咧，當佢即係一有情緒高漲嘅時候咧，佢 佢就會開始寫嘢，寫好多嘢。咁甚至乎我見過有啲甚至乎出咗本書添。當然佢個情緒未去到高度，係即係令到佢完全即係、就是、生活上完全所有嘅嘢都亂曬龍啦。咁即係可能係個情緒有少少高，咁令到佢好多創意啊，好多一啲意念啊。咁佢即係喺一個咁嘅狀態之下，佢就覺得自己好似啊，即、就、係、 是、 做咗好多嘢咯，係、嘛？咁或者係佢哋會比較表現自己啊，個藝術能力亦都可以好高。 唔係點解有好多要揩住草嚟作曲啊？ 我無盡啊！啲策略可能會 係啊係，即係依啲我就即係見過。但係你話去到一啲政治人物啊，或者甚至乎去到一啲國家元首咁樣咧，即係我就唔知啦，係咪真係有情緒會真係喺亂世裏邊可以幫到佢哋？ 唔係喎，美國嗰個叫人哋起埲牆圍住曬啲人啊，圍住曬移民踢走佢嗰個，其實都好似嘅喎。 嗰啲有啲問題係嘛？ 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有啲問題嘅，即係 先講得出呢啲説話 係嘛？係啊係啊，即係依可能真係要佢夠癲啊嘛，啲人就係中意佢，可能就可以鼓動到啲人嘅情緒。 我就係聽過好多人話自己係女 boss 咧，即係心理唔平衡啊，陰陽失調啊，所以咧特別難搞喎。即係啲 你咁啱嘅，我都好似想講過呢啲嘢喎。 獨身嘅女 boss 嘅 嘢，係啊係啊，冇錯，我都講過呢啲。 使唔使俾時間你呻下？ 唔使啦，留翻呢個鏡頭後面，我慢慢。 係啊，咁其實阿黃醫生，你其實咧喺你。應診期間咧，多唔多呢啲？譬如 CEO 啊，獨身嘅女 boss 啊，嚟睇你話，黃醫生，其實我都唔想嘅，我都唔係咁想咁樣丙我啲下屬，其實我都好辛苦嘅，我有抑鬱症啊咁樣啦。 嗱，你話譬如 CEO 呢啲咧，咁即係因為即係我哋都會睇下佢嗱。如果你話你做 CEO， 咁通常我哋都唔會睇公立醫院啦，係嘛？多數會睇。 好難講噶，慳得蚊得蚊啦。哎呀，同埋你而家咩啦嘛？ 係啊， 私營咯。 多數佢都會睇私營啦。咁但係我就即係暫時可能啱啱我進入一個新工作唔係好耐啦。 係。 咁所以就暫時未遇到呢啲依一類嘅 clients。 可能我係第一個啊。 係咩？係喎，你係 CEO。 我都係 Radio 99 CEO 嚟，又係獨身嘅。 我其實都留翻個一毫籌俾你。 好啊，多謝曬。咁啊，其實咧就嗱，一抑鬱症咧，好多時候會搞到咩咧？即除咗成日鬧人之外咧，就搞到自己咧失眠啦，瞓唔到覺喎。嗱咁啊，最近咧見到黃醫生咧都有做一啲訪問咧，就談到呢一個失眠嘅謬誤，係嘛？咁都順帶借我哋個節目同大家講下萬千嘅失眠一族，講下啦。咁啊，或者會唔會好多嘅諗法其實錯嘅咧？關於失眠。特別或者係食藥方面啊，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即係去調教翻咧？ 嗱，失眠咧本身係一個非常之常見嘅一個問題嚟嘅，即 係精神病嚟喎。而家話係納入咗啦，係嘛？ 其實佢係屬於精神障礙嘅一種。 精神障礙。 咁有啲人咧，佢係純粹係有失眠嘅問題，咁背後即係冇其他嘅原因，咁呢個我哋就叫一個失眠嘅即係障礙啦，咁或者一個睡眠障礙啦。咁睡眠障礙亦都分好多種嘅，咁失眠係其中一種，咁依個係都係屬於精神障礙之一。咁所以咧，如果有人瞓唔到覺咧，佢哋即係短時間佢哋就會嘗試一啲唔同嘅方法啦。咁但係如果長時間搞唔掂咧，好多時佢哋會見醫生啦。咁佢哋會揾家庭醫生或者甚至乎需要揾精神科醫生去處理嘅。咁有啲咩失眠嘅謬誤咧？即係話有即係譬如一啲有瞓唔到覺嘅人，佢哋會唔會係因為失眠去即係去做一啲嘢，但係嗰啲嘢其實唔係好啱，或者係諗失眠嘅問題，諗到有一啲唔係好正確嘅一啲概念咧？咁其實好多喎。例如我哋見到有唔少失眠嘅人咧，佢一瞓唔到覺咧，就會去覺得要用藥物去幫佢，係啦。咁用啲咩藥呢？就係安眠藥啦。咁佢哋咧就會即刻 琴晚先食完啦。 係啦，咁即刻會出去會買安眠藥啦。有啲甚至乎即係去到一啲藥房啦，咁去問人哋啊，其實有冇安眠藥賣啊咁樣係啦。咁理論上咧就唔會賣俾佢哋嘅，因為都要有醫生處方啦，係啦。咁 係咪每一隻都係㗎？有冇話有啲係 有啲輕型啲嘅，係即係譬如叫做褪黑色素嗰啲就 OK 嘅，因為我買過。 如果你話真係安眠藥咧，咁其實 係要醫生 正統嚟講 係正統安眠藥係啦。咁而幫助瞓覺或者一啲助眠嘅藥咧，其實都分開好多種嘅，即係除咗安眠藥之外啦，咁仲有另外一啲類別啦嚇。咁即係一啲叫做安眠鎮靜劑咧，嗰啲都係要醫生處方嘅嚇。咁好多人一瞓唔到覺就會去買藥嚇，買藥跟住又食啦。咁但係又唔係根據醫生嘅指示喎。咁有啲好少少就係可能佢會睇醫生咯。啊睇醫生咧。我都見過有好多咧，就即係醫生每一次未必會俾好多安眠藥佢啦。咁佢會 即係得幾粒嘅啫嘛，係 啦，會食幾日唔得，跟住咧就會去第二個醫生嗰度又攞，或者去第三個醫生嗰度攞。甚至乎我見過有一啲咧係同時間可能一日咧就走幾個醫生，就每人咧就攞啲藥， 因為佢知 道係啦，因為對方唔知道，同埋佢知道咧醫生咧本身佢唔會一次過開好多。咁所以佢就即係好似去集齊好多個醫生嘅一個處方， 係錢啫，主要係要俾錢啫。 係啦，主要俾錢， 係啦。 咁跟住就去服用啦。咁但係佢又唔話俾醫生聽，其實佢食緊個份量幾多。咁呢個都係有一個危險性。 咦？同埋佢大家開嘅藥唔同喎，會有冇關溝唔溝？即係譬如你今日食 A， 聽日食 B， 後日食 C 咁樣， 係啦， 怕唔怕？ 嗱，其實都有好多人咧，佢哋即係以為咧安眠藥都係嗰啲藥嚟啦。咁佢哋未必知道原來安眠藥又係咁有咁多唔同嘅類別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哋一買翻嚟咧，就即係佢哋未必會理嗰只係咩藥啦。甚至乎我遇過一啲 client 咧，佢問佢係食緊咩藥咧，佢唔知嘅，佢淨係知道嗰只係安眠藥嚟嘅啫。 形狀啊， 係啊，即係份量佢都唔知嘅，係啊。咁佢就知嗰啲藥幫到佢咁樣。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唔係咁好嘅一個即係行為啦。咁未必可以幫到佢哋啦。咁另一樣謬誤咧，就係有好多人去即係瞓唔到覺嘅時候咧，就會去買酒飲。佢覺得飲酒咧會幫到佢哋瞓覺。 係得嘅喎，飲紅酒喎。 其實有好多人咧飲咗酒咧都會覺得有啲用嘅，即係可能幫助到入睡啦，即係飲咗之後 會放鬆啲， 或者有少少醉嘅感覺。咁但係咧，原來咧飲酒咧係會打亂嗰個睡眠嗰個結構嘅。咁通常佢入睡嘅時間可能會比較容易啲，但係咧之後咧到下半晚咧。如果一個人長期飲酒啊，幫助睡眠咧，佢就會知道啊，下半晚多數咧會成日醒嘅， 好似 係，係啦，跟住醒咗又瞓唔到覺， 同埋飲得多會頭痛，飲到 係飲得多其實都係唔好啦， 即係爽喺上半場， 即係瞓嗰即係飲完好快瞓著嗰下好舒服，但係跟住就會即係如果係你唔係酒量好好，用我呢啲咁樣咧，哇！跟住夜晚即係之後咧就成晚就頭痛啊，好唔舒服啊，咁樣係瞓唔到，但係又好辛苦。 咁所以咧就酒精唔係完全可以解決到一個人嘅失眠嘅問題啦。咁仲有咧有好多瞓唔到覺嘅人咧，好多時咧就覺得咧失眠咧係一個單一嘅情況，佢就唔知道咧原來失眠背後咧可以有一啲原發性嘅一啲即係生理嘅問題咧，或者心理問題引致嚇。例如咩係生理嘅問題咧？例如會唔會佢身體本身有一啲痛症啊？嗰啲痛症令到佢瞓覺瞓得唔係幾好啦嚇。咁另外有一啲人咧，佢即係瞓著覺咁，佢屋企人就會留意到依個人個鼻鼾聲好大喎，或者瞓下咧，佢會突然間好似唞唔到氣啊，或者扎醒咁。咁依個可能係一個睡眠窒息嘅問題啊。咁當事人未必知道，咁依個都係一啲即係生理嘅問題啊，引致到瞓唔到覺啊。仲有好多喎，其實即係例如係個胃部不適啊。如果一個人長期有胃病啊，成日胃酸倒流啊，咁食得太飽，可能啲胃酸又多嘅時候咧，咁佢亦都會令到佢好辛苦啦，有啲火燒心嘅一啲感覺啦等等。咁呢啲係一啲生理問題引致到瞓唔到覺。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心理問題啦，或者精神嘅障礙啦，例如佢可能瞓唔到，背後可能係有抑鬱症啦，可能係有焦慮症啦，或者係啲躁鬱症啦。咁呢啲都有機會會令到佢瞓唔到覺。如果佢淨係去食粒藥去處理佢瞓覺嘅問題咧，有時短暫會處理得到，但係咧佢背後嗰個根源咧，佢冇去 解決過。 咁呢啲就係啦，好似就叫做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咁樣，即係冇醫翻佢嗰個根源嗰個問題，嗰個原發性嘅問題。咁同埋都喺度奉勸大家一句啦，就係大家食安眠藥啦。咁如果要有啲人係真係依賴咗安眠藥咧，咁其實都會有個危險性嘅，因為有唔少嘅一啲幫助瞓覺藥，例如係啲鎮靜劑咧，佢都會有個上癮嘅風險啦，或者有個叫耐受性啦。耐受性嘅意思就係話佢而家可能食一粒啊幫到佢瞓覺，但係嗰段時間咧，如果佢即係長期用同一個份量嘅藥，有機會個藥嗰個效果咧會慢慢減少。咁到時佢食一粒就幫唔到，可能要增加個份量以達到同一個即係作用。咁另外上癮嘅意思咧就係我哋有分兩大類咧，一類就係叫生理上嘅上癮啦，就係佢唔食嘅時候咧，佢有機會咧會出現身體嘅唔舒服啦，例如坐唔定啊，例如會即係再即係瞓覺會仲差，或者係好多焦慮嘅情緒啊。咁有啲心理上嘅癮就係佢會有啲囉囉攣嘅感覺， 即係硬係覺得唔食嘅瞓唔著。 係啦，即係佢會覺得有啲藥喺度，佢唔食咧就覺得好似有啲嘢未做，或者一定瞓唔著覺咁。 咁我成日懶自豪咁就話咧，我可以搣開啲藥啦，咁樣就四分一粒咁食啦。咁然之後又瞓到啦，又覺得自己咧唔會上癮啦，即係好有自信咁啦。咁都暫時啦 ，touch 嗰句我都未上癮，真係有必要嗰時先覺得。要食嘅，咁但係嗰種必要咧，已經係越嚟越唔必要咯，我自己都覺得，即係有少少都係依賴啊，心理上，但係我覺得有個問題就係因為將個包安眠藥擺得太近張牀，同埋咧擺杯水喺側邊，如果你乜都冇嘅時候咧，斷水斷糧，搬遠啲咁咧，你就唔會咁依賴嘅。 係啊，你擺喺側邊，你就覺得好容易攞啊嘛。 係啦，咁你有少少真係覺得唔得啦，瞓唔到，跟住你俾好多 excuse 自己啦。唔得啊，聽日起身個樣咁差，點做節目啊？係咪先咁樣又跟住令到自己真係想自己舒服啲，咁樣就會依賴咗咯。咁都唔好啦，係咪啊？其實嗬， 係啊， 即係始終食都係冇嘅，係咪？ 咁所以你應該盡快將嗰啲藥咧收起，即係起碼唔好有個心癮先。 係，咁都恭喜我哋之前咧提過有位聽眾朋友啦，咁佢咪食藍精靈當安眠藥嘅嚇，咁都恭喜佢，佢最近都已經立心戒咗啦，咁啊倒曬落馬桶啦已經。 咁又咁 佢捱咗都好幾日，即係好多晚瞓唔到，咁即係佢都有一啲取替品嘅，不過都因為個藥突然間轉變咗咧，咁佢要捱咯。咁啊有幾晚話瞓唔到覺，不過我問過黃醫生咧就話，其實有時患者佢哋所講嘅瞓唔到覺咧，其實唔係真係瞓唔到嘅喎，其實 佢係 認住，其實佢可能係瞌咗一瞌咁樣係嘛，但係因為佢話如果完全係瞓唔到幾晚都瞓唔到咧，冇理由仲可以咁樣活生生咁喺條街度行嘅，同埋可以正常咁樣起居飲食嘅喎，係咪咧？ 通常即係佢哋係一個主觀感覺咯，即係主觀地覺得自己個瞓覺嗰個質素比較差啲，跟住佢就會話瞓唔到，係啊。咁同埋有時我哋都見過有啲即係我哋嘅即係患者咧，佢哋嚟揾我咧，咁想攞啲瞓覺藥。係。咁有一部分咧就真係希望攞好多藥嘅，咁佢哋有時都即係我都覺得有啲係將個問題誇大咗咯。 係。因為佢想你俾多啲佢。 係啦，咁當我再重複咁問一個問題，問下佢又好似又瞓得到喎咁樣。都遇過呢啲患者係。 係，不過其實最辛苦係咩咧？我覺得最辛苦咧。反而唔係夜晚瞓唔到，係朝頭早扎醒，即係六七點咧試過咧有一輪咧，即係我原來我身邊有啲朋友都有呢個情況啊，咩講 先？我都有。 哇！日日都係六七點醒咗，跟住咧冇辦法再瞓多轉，但係個人就勁攰。 我就點搞咧？啲我就扎醒我都瞓到，但係以前係好少嘅，而家開始即係唔知係咪即係 年紀大啦你， 或者壓力多啊嗰樣嘢咧就會容易啲，即係多咗。就算放假咧我都會。即係九點八點都會扎醒，就算我未瞓到十一點都得，我都 因為日日都要咁早起身， 即係慣咗咁，你一到放假都會醒，但我都瞓翻嘅，我都瞓到嘅，咁即係未去到瞓。 你行埋一邊先， 我未洗食， 係啦，未洗食，唔係呢個好幸福啊！你真係知唔知啊？有啲人真係瞓唔到覺，真係好慘。好，我之前我哋訪問過一位都係我哋聽眾喎，又係啊，咁啊，即係都係話我上次訪問佢啦。就因為個名店做名店嘅時候，就搞到即係爭啲自殺添啦， 抑鬱癌啊， 唔係爭啲直頭自殺添啦，係啦，咁啊僥倖逃出鬼門關，但係佢都係食咗三年安眠藥， 咁但係佢又戒到喎，真係好嘢喎！我覺得，如果你三年都食安眠藥，然之後你仲戒到，我覺得好嘢。 佢有睇醫生嘅，佢有出睇精神 科。咁我真係都恭喜佢啦。 佢都有一定嘅決心先做到 嘅。係啊，因為你如果晚晚食咧，你突然間嗰晚冇得食，你點捱咧？咁其實都係一件事嚟嘅。咁啊，都恭喜啊！恭喜你可以重新做人啦好啦，咁我哋咧係時候要跳一跳去我哋嘅主診室啦。我哋今日主診嘅呢個精神疾患係咩咧？阿黃醫生要講個英文俾大家聽下先。 呢、這個我哋今日會講嘅就係潔癖啦。 係。哇，好金文啊！呢個 Mysophobia。 Mysophobia。依個 phobia 有個字喎，恐懼症喎。 恐懼，恐懼污糟係咪咧？ 恐懼 污糟係啦。 哇！呢、這個潔癖 細菌啊，驚整到自己會有事啊咁樣。 呢、這個潔癖實在太需要講一集，因為咧 你又有， 唔係啊，就係冇啊呢個。終於有一個，終於有一個冇嘅，相反添啊，我係污糟癖嘅啫，污糟豬啊！因為我身邊咧太多有潔癖嘅朋友，同埋呢個潔癖實在太普遍啦，社會上係咪啊？你哋身邊咧多唔多潔癖嘅患者人士咧？ 我覺得我貓少少咯，不過。佢又未去到即係叫做 嚴重 嚴重嗰只，但係佢會成日都好緊張要洗啲碗啊！即係喺我嘅角度，我覺得佢 係即係 過分咗，即係成日即係好似即係我見喂啲碗擺喺度先啦，佢唔得，佢即刻要洗，同埋佢好似要即係洗到好乾淨。 咦？好似我家姐喎，咁啊成日同佢鬧交嘅，咁啊試過咧，因為有兩種人嘅，喺廚房煮嘢食啦，有兩種人，有一種咧。 好污糟！ 就是、煮嘅時候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咁打仗咁樣啦，跟住就食完飯先慢慢執噶嘛。 係 有一啲唔得嘅，佢一定要一路煮就一路洗，係咪啊？嚇！咁我屋企有兩大類啦，咁我就係 bling bling 嗰啲啦，即係打仗嗰啲啦。跟住我家姐咧就一定要係即刻執即刻洗，咁咧咁啊廚房又逼咯喎，佢係要攝埋嚟喺度洗嘢，咁你係咪好煩咧？咁啊就話你可唔可以洗遲一陣咧？佢唔得，一定要即刻洗。呢啲系潔癖噶啦，我覺得已經係 又未至於嘅，即係佢想即刻洗，又未至於話真係 係咪啊？ 太過要即係 喺我標準嚟講係潔癖噶啦， 睇你標準啫， 係啦，已經係接受唔到 嘅。誒，睇下黃醫生講係咪呢個即係潔癖嘅定義係乜嘢啦？ 潔癖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正統嘅一個醫學嘅名稱嚟嘅，即係亦都唔係一個而家列為一個精神障礙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疾病名稱。 唔 係 啊， 唔 係㗎。哦，我以為係添。 係啊， 我知道啊，即係佢應該係 under 另一個嘅。 咁不過咧，就有好多人咧就會將潔癖一啲嚴重嘅潔癖咧，就會將佢同一個即係精神嘅障礙會諗埋一齊講啦。咁嗰個就叫強迫症。 強迫症 係啦，強迫 強迫自己要乾淨。 強迫自己就即係一啲污糟嘅嘢，佢會即係成日都好擔心嚇，驚被一啲污糟嘅嘢沾染啊，或者感染到。咁跟住佢就會重複地有啲行為，就會令到自己係要保持乾淨。 係咩？我識過潔癖嘅人啊，睇 A V 喎。A V 咪一樣係 嗰啲係污染思想，思想上嘅污衊就同 思想潔癖 有分。 係啊，思想潔癖。係啦，但係潔癖好似咧，係咪女仔多啲啊？ 其實潔癖咧就冇一個真係一啲研究去有人做過咧，係究竟啊邊啲人會多啲啊，邊啲人會少啲？因為始終呢個唔係一個正統嘅一個精神障礙嚇。咁、但係有一部分好嚴重潔癖嗰啲，就係我哋即係可以有啲可以界定佢為強迫症。強迫症就係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即係簡稱叫 OCD。 OCD。 OCD， 咁 OCD 咧，其實咧就分開兩類嘅，即係兩類嘅症狀。就其實個病疾病個名字都講到俾你聽啦，個英文名字就 O 咧就 obsession。Obsession 咧嘅意思咧就即係 obsessive 啦嚇，個人咁就係講一啲重複嘅一啲諗法。即係有啲人咧就會重複地去諗尤其是一啲有嚴重潔癖嘅人啦，佢可能重複地覺得身邊嗰啲嘢好污糟， 重複地諗， 係啦，重複地，即係可能無時無刻都會諗，即係做緊乜嘢，可能喺屋企啊，或者喺街啊，喺公司啊，都會覺得周邊嗰啲嘢污糟。咁就成日驚住嗰啲嘢會整污糟咗自己， 即係用好多時間嚟諗呢樣嘢。 係啦，即係呢種諗法咧，就不斷咁喺佢個腦裏面出現， 纏繞住。 係，佢自己有時都會覺得係過多嘅諗到，覺得有啲唔係好正常。 自己知㗎， 自己都知㗎，有啲係啊，係啊。咁因為身邊嗰啲人都可能會同你傾㗎嘛，即係。 佢都會見到佢有啲行為。但係有時諗即係重複嘅思想咧，未必咁容易察覺得到，因為有啲人咧就淨係諗嘅啫，就未必會做嘅。但係你話嚴重潔癖嗰啲咧，多數佢都會有啲行為。咁我哋平時睇到一啲強迫症嚇，即係個症狀係類似潔癖嘅一啲行為咧。咁通常我哋點樣留意得到呢？就係從行為上去睇得到啦。 不斷洗手啦，通常 不斷洗手， 最common就係 會重複地洗手嚇，或者重複地抹嘢。咁有時即係各式各樣都有嘅，即係有啲可能沖涼啦，會唔係淨係洗手啦，會不停咁樣沖涼，一日沖好多次涼。 佢睇醫生嘅咯，呢啲嚟到。 呢啲就會睇醫生， 會嚟 好嚴重，係啊。 有冇見到啲洗到手都爛曬？ 有嘅，有嘅，係啊。見過有啲洗到係啦，嗰個咧其實咧就係一啲即係皮膚嘅問題啦。咁點解會洗手洗到爛曬咧？咁一來就係可能佢洗手嘅時間好長， 大力咯，同埋應該 係啦， 將手本身有啲油脂啦，咁有啲油脂係即係有個保護性噶嘛，即係保護一啲細菌感染啊咁樣，咁佢連嗰啲油脂都洗走埋。咁呢個就令到皮膚就冇咗嗰個保護性啦。咁第二咧就係佢哋洗手嘅時候咧，佢哋就覺得咧洗極都唔乾淨嘅，係啦。 佢嚟得嚟揾你都好困擾㗎。 咁就會擦得好大力，擦得好大力，咁就容易損啦。咁呢個洗手呢個即係呢個行為咧，我哋就係喺嗰個病疾病嘅名稱嗰度都有講，就係一個 compulsion。compulsion 就係一啲重複嘅行為。所以呢個強迫症咧，其實就有兩方面咧，一方面就係諗法啦，一方面就是行為啦。咁好多時咧，依兩者咧係有關係嘅。譬如佢覺得有啲嘢污糟嚇，跟住佢就要用一啲行為嚟去做一啲行為，譬如洗手啦，即係覺得污糟就洗手啦。做一個行為令到自己會有個舒緩，有個壓力嘅舒緩。 壓力透過呢個行為， 透過洗手嘅行為。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嗰啲強迫症係不停咁洗噶嘛，咁你就可能會問一個問題啊，點解佢洗完佢都冇舒緩嘅咧？佢係有舒緩嘅，不過個舒緩個時間好短暫。舒緩咗之後冇幾耐，佢又出現呢啲諗法嘅時候咧，佢又再洗咯。 啲不安嘅情況嗱，其實好多種嘅，即係強迫症，好似你咬手指我呢啲咬手指一族咧，都係一種強迫症啦。 係啦， 無端端隻手就會咬就會咬啦，緊張嘅時候咬啦。咁其實佢嗰種係只不過係。佢的症狀就是 在清潔上面， 清潔上面， 清潔上面嘅，係啦，即係佢係強迫症裏邊其中一種症狀。咁而啲症狀咧，亦都係好即係同我哋以往講嘅潔癖啦，同埋一啲可能比較嚴重嘅潔癖係即係不謀而合嘅啫，係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咧，有一啲人就會話啊，其實潔癖咧，看落去好像是一個冇乜危險性的嘢啦， 係咯，乾淨啫嘛。 係啦，但係原來咧係有機會會致命喎。 哇！ 洗到死，洗到死。 咁啊，真係要翻嚟聽下啦！我今日咧，終於有一集咧，唔關我事噶啦。咁關唔關你事咧？如果關事嘅話，你又想唔想了解多啲咧？ 恭喜 曬大家啫，終於可以。係啦，咁啊，各位患者或者唔好話患者，而家都唔係病嚟噶嘛。 潔癖就未必係啦，但如果你話強迫症，強迫症就係一個病， 即係啦，強迫症。咁佢潔癖係佢 OCD 一種咁，所以都算嘅。 應該總有一個喺阻緊嘅呢個潔癖啊！翻嚟咧，瞭解多啲啦。 無底深潭，東頭灣道99號，客似雲來 ，Radio99.TV 三大重口味節目任君選擇。除了最新一季的节目，还可以重温过去两季的节目。click入去所有计划列表，就可以找到不同的节目任你重温。只要购买任何两个或以上计划，还可以获9折优惠。记得透过 radio99.tv 的 Facebook 通知我们就 OK 的啦。 繼續我哋今日呢一個主診室啊，我哋嚟今日呢個主診嘅問題啦，精神問題啊，潔癖啊，mysophobia， 雖然同我本人無關，但係其實都有啲關，因為身邊咧都幾多潔癖嘅朋友，甚至乎有時咧都會有少少拗叫添，咁啊嗰種拗叫又唔係話即係你一定要跟我或者我一定要跟你，就係總之有少少反感嗰啲啦，咁你就會。有時忍不住啊，即係面口上啊，唔係咁好睇啊， 即係你會覺得佢煩啊，點解個廁所要洗咁多次啊？少少污糟都喺度壓支壓坐啊咁樣啦。啊，不過我有個朋友幾得意嘅，咁佢咧就嚴重潔癖啦，我都覺得我喺我的標準啦，佢一從來唔去公眾嘅廁所，幾急都唔去嘅喎。啊，除非去到酒店嗰啲啦，即係咁靚啊，咁乾淨啦， 散個垃圾嗰啲啊。 否則嘅話咧，係完全唔會去嘅。你身邊有冇呢啲 case？ 就如果你話唔去廁所就都有嘅，公眾廁所都有嘅， 係嘛？但係佢係即係我唔係講嗰啲街邊嗰啲咧，你會覺得比較污糟嗰啲。即係有啲我都覺得幾都算真係市正嘅咯喎，商場啊嗰啲啦，都接受唔到嘅喎。 通常我認識嗰啲，佢哋會係。去大咧就會 prefer 唔去，少咧都會引導咁樣樣， 少會引導， 少引導，大就一定話翻屋企先去咁樣樣咯。 係，咁啊都有啲係，總之係極端啲嘅案例啦。咁啊頭先啊黃醫生話有啲係極端到嚇，會搞到命仔都壞喎， 洗到掛咗， 係啊點咧？ 嗱，其實咧就頭先我講啦，有一啲人會即係洗手啦，會洗得好多，同埋洗得好用力。咁用力嘅時候，有機會個皮膚會擦損咯。咁擦損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有機會咧就會即係個傷口咧就會次次都唔埋口，因為佢不停洗啊嘛。咁喺個洗手嘅過程裏邊咧，佢哋有時會用一啲即係一啲洗手液啦，或者係一啲比較即係對皮膚本身可能都會有啲刺激性嘅一啲液體。哦。咁會不停咁洗。咁洗到一個情況咧，就係即係個傷口有機會越嚟越大，咁就會出現一啲發炎嘅情況。 佢寧願痛啊， 咁都要係啦，會感染啦。咁有啲情況咧嚴重到咧有啲有機會會出現一啲叫蜂巢組織炎啊。咁就係一種即係皮膚同埋即係一啲皮下組織嘅受到一啲細菌感染咯，令導致佢發炎咯。 咁 發炎嘅時候係啦，會點咧？隻手會好紅啊，好腫啊，好痛啊咁樣。咁甚至乎會即係會好興嘅隻手。咁我見過有一啲咧洗手洗得好緊要嗰啲人咧，佢哋會隻手，即係我每次見一啲強迫症啦嚇，不停咁洗手嗰啲，我一定會檢查佢隻手，睇下佢有冇即係依啲洗手嘅情況令到佢隻手損咯。咁我見過咧有情況咧就係咧洗得好多嗰啲咧，即係一日可能講緊唔知洗有啲超過50次都 即係唔使翻工㗎， 係啦。咁佢哋咧隻手咧係腫嘅。係啊，洗到隻手即係紅曬啊，腫腫地咁啊。咁我 想問一個問題啊，點解佢淨係洗手嘅？咁咪面唔會覺得面污糟，不斷洗面？ 佢哋都會嘅，其實。但係點解會洗手咧？就 點解手特別？ 其他部分都有機會嘅。咁但係點解手特別咧？因為手你係接觸得最多嘢嘅。 咁 係。你平時做嘢主要係用隻手。 佢覺得接觸咗好多菌。 冇錯冇錯。 佢呢種人係咪？如果佢譬如有啲人找錢咧，佢哋都唔攞噶嘛，唔知要帶住個手物嚟攞人哋啲錢噶嘛，即係佢即係找數嗰啲。 有㗎有㗎。 咁你人哋掂嗰啲錢都好污糟㗎，佢哋覺得。 係啊，其實我都有啲嘢真係有啲好污糟嘅，你街市嗰啲真係污糟嘅。 你唔要嗰啲地 但係我知道你講咩係，好多人都覺得嗰啲碎銀啊污糟。 佢真係帶手物去攞㗎。係 啊，甚至唔攞咯，或者即係特登準備 exact change， 我唔想要你找錢俾我咯。 哦。 係啊。 咁去到好嚴重嘅時候咧。咁嗰啲發炎嘅情況就有機會嗰啲細菌咧會入血啦，係啦，咁導致一啲叫敗血症，係啦，咁就係即係成身都會都會有一個感染啦嚇，即係會啲細菌走入血，咁就嗰個患者有機會會發燒啦，同埋有一啲即係成身都唔舒服啊，咁。長時間嚟講，就即係如果個問題冇即刻解決咧，係有機會會有生命危險。 係咪真係有呢啲個案㗎？搞到 呢啲個案就我相信，如果因為洗手就唔多嘅，因為好多時佢哋洗到咁嚴重，就一早就會揾咗醫生啦。咁我哋都會用即係唔同嘅方法幫佢減少洗手，係啦。咁但係咧，就我都見過有好多，即係你話除咗一啲清潔液刺激個皮膚之外啦。咁我都見過有啲人係用漂白水咧，咁都幾誇張。即係有時候我哋就會見即建議啊，嗰啲漂白水係應該要稀釋咗先至用噶嘛，或者即係清潔家居啊嘛。咁佢哋有啲覺得污糟嘅人咧，就會覺得啊，嗰啲即係漂白水就唔夠強力， 稀釋咗唔掂 啦，就 比較個稀釋的程度咧，就冇即係唔係跟足個指引咯，即係可能一比九十九，佢又稀釋到即係可能一比九咁樣啦。咁令到嗰個漂白水就好強，咁有機會係會傷到啲皮膚啊，亦都即係有即係對身體其他器官都有機會造成傷害。 因為氯氣好重噶嘛，即係冇理由咁樣。你其實佢哋係唔知定係點樣咧？總之嗰刻覺得漂白水好乾淨， 已經係即係個。 走火入魔 嗰個問題已經好嚴重。 有冇飲嚟洗胃添啊？咁驚啊！ 已經控制唔到。大 家呢啲係謬誤啦，咁係咪？ 呢啲都係謬誤啊，係啊。咁但係佢去到一個地步就控制唔到自己。 嗯，係咁啊，或者大家身邊仲有冇啲乜嘢潔癖嘅一啲極端嘅例子啊？ 其實我有身邊你話真係好極端嘅就托賴就冇， 即係你阿媽應該極端啦嘛喺你啊呢個世界裏面。 佢唔算嘅，老實講，即係佢大陣時，我係覺得佢係幾即係好似佢我嘅感覺就係咧，佢其實洗碗佢係除咗真係想洗碗之外咧，佢好似係喺洗碗時佢令到佢自己可以舒緩， 放鬆到。 係啦，我有種咁樣嘅感覺喺邊，因為譬如我即係明明可能嗰陣時睇緊電視，其實套戲好睇，佢都會走入去洗碗嘅。我話你睇唔係睇埋先至洗咯，但係即係佢兩樣嘢之間，佢會揀洗碗而唔睇埋個字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個洗碗，即係啲人喺我哋眼中覺得哇，即係好似一啲係即係苦差咁樣樣嘅嘢，但係就喺佢心目中，其實佢做嘅時候佢係。佢係 relief 到我自己覺得佢係 relief 到，所以佢先會揀呢樣嘢而唔去揀坐喺度睇電視啫嘛，因為嗰樣嘢佢覺得更加舒服嘅。咁我就覺得即係我有種咁嘅感覺，但係佢又未去到即係出問題嗰嘢，但係會多咯。咁但係你話我都即係亦都生活上有見過，譬如我有朋友佢老婆佢就係、是、我諗都有少少噶啦。佢話佢開門咧，好呢個好。即係好常見嘅，應該都開門嘅時候要攞張紙巾包住個門柄先至開，因為佢就驚個門柄有菌啊嘛。或者佢廁所嗰啲咧會唔即係唔想掂嗰度門噶嘛，個門柄佢覺得污糟咁樣咧，或者等人哋開跟住行下咁樣，總之就唔掂個柄。咁我知道佢係會咁樣樣咯。係啦，咁呢個我諗都 我有時都會喎呢、這個，即係譬如喺洗手間咧。 我醫生都試㗎啦， 喺洗手間，譬如去完嘅時候，咁我都會用個紙巾去即係開個門柄。 咁其實你好多嘢都要用紙巾啦。如果咁講，你個馬桶嗰個掣咧，咪仲污糟？ 都係㗎，你講 選擇性潔癖喎呢個。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我會用個紙巾咧？因為我有時見到有啲人去完洗手間唔洗手， 跟住就掂啦。 咁自己個感覺真係唔係幾好。 好多嘢其實都係一種感覺嘅，當一切嘅。咁啊，我哋咧就有又有位聽眾喎。咁啊，自稱咧就有呢個潔癖嘅問題。咁困唔困擾咧？不如我哋同佢傾下偈先好嘛？好啦，咁啊喺電話旁邊咧有哇，遠道嚟自呢一個丹麥啊，丹麥嘅美少女阿佩佩。阿美少女啊，聽聞你有呢個潔癖嘅困擾喎，係咪啊？ 有每一日。不過通常都是家人覺得很麻煩， 是嗎？ 我就自己很喜歡和很享受了。 即是現在不用看醫生了，是不是？黃醫生在這裡都不看了。 現在其實是會有那些叫做認知訓練，還是認知治療，他會教我怎樣，當我看到一粒沙在個地或者在張桌上呢，咁我就要等一下一分鐘或者兩分鐘，睇下我幾少可以忍到幾耐，跟住之後先去用個嗰啲叫咩啊吸塵機去清潔佢咯。 哦，你睇咗心理係咪啊？你睇咗心理？ 其實係嗰啲認知治療嚟噶。我諗黃醫生會知道係啲乜嘢。 認知行為治療啦，呢個叫做 係啦。 咁不如講下你之前啦，你之前其實你覺得日常生活上你有啲咩極端嘅例子咧，係反映到你嘅潔癖嘅問題。 其實每一日我都會用成兩三個鐘去清潔噶。咁每一日起身第一件事咧，就會用嗰個你哋香港唔知有冇啦，就會用一個嗰啲自動嘅吸塵機，咁就開始用個吸塵機先啦，跟住我就會做其他啲嘢，抹下台啊，抹下啲燈罩啊，掃下塵啊，跟住大約一個鐘度咧，因為我住嗰個屋都唔知叫唔叫大啦，大約有千五尺， 咁 我唔知啊，呢度嗰啲叫好細噶啦。 咁譬如每一日做完嗰個自動吸塵機咧，跟住我晏晝咧，我就會開始用人手噶啦，因為我覺得咧佢都吸得唔係咁好喎。跟住我就會用兩個鐘頭嚟吸塵啦。每一日咧都會睇下上網同埋去超級市場睇下有冇啲特價嘅清潔品啦，咁就會買好多唔同嘅清潔品去試下邊一啲係最好嘅咯。 哦。 如果我嗰一日冇吸塵，又或者冇去抹台咧，跟住我就瞓唔到噶啦。 瞓唔到咁緊要啊？ 瞓唔到覺噶。嗯。總之我要每一日都會循，都好似跟住個時間表，我要咁樣做，咁我先覺得舒服。如果唔做或者嗰日好多應酬咧，我都要揾時間或者夜晚黑一兩點先開始做清潔咯。 哇！你會唔會抹埋隔離屋噶？ 唔會。以前最多病嗰陣時咧，就算我出街咧，我都會有自己私人嘅刀叉啦，跟住就會帶一個坐凳嗰啲 cushion 啦，每一日都要咁樣擺喺架車度噶。咁因為出去食飯覺得啲嘢係污糟，同埋張凳咧好多人坐過，咁就唔得咯。如果唔用自己啲刀叉或者自己嗰個 cushion 咧，根本唔可以喺個餐廳生存啊。 嗯，咦，有啲朋友係去酒店咧，會帶自己私人嗰啲枕頭啊、被嗰啲係嘛？ 呢樣嘢係最普通嘅啦， 肯定啦，最普通、最低層。 我連廁所板都要帶埋嘅。 嚇、啊！自己廁所板。 帶私人嘅廁所板。 同埋紙巾都有自己帶埋，嗰啲所有嘅廁所用具咧，我自己要帶，因為我覺得啲廁紙，因為佢通常都有一半卷喎，咁樣即係上一個住客用過，咁我就唔得噶啦。 咁你去旅行咪要帶好多嘢？ 咁我帶少啲衫咯，咁、 我 自己日日洗衫咯，喺酒店度。 明白。啊，佩佩啊，我想問翻，我有好興趣就係咧，你呢個咁樣嘅行為咧，其實可以追溯翻去幾時開始？即係有冇一個時期有啲事係令到你去做呢啲嘢咧？ 其實大約八歲嗰陣時咧，我媽媽咧就會話：你要咧著校服著得整齊，啲書咧就由大至細咁樣搭埋，所有啲鉛筆咧要刨到尖。咁住我咧就開始覺得，哦，原來我咁樣做咧就代表叻女，啲人就會錫我噶啦。咁就開始將啲嘢整到好整齊啦，每一日都抹啲書啦，所有鉛筆咧刨到咧都要對稱嘅，支支都係咁長嘅。跟住啲擦膠咧就會擺得好好，如果有啲擦膠碎喺啲簿啊或者啲書，又或者個筆盒咧，跟住我就會用個吸塵機噶啦。 嗯，我聽到都覺得。 所以如果我冇咗吸塵機咧，我就會死噶啦，對我嚟講。 依家好啲啦，係咪啊？依家你話？ 依家出街都會，出街就唔使帶刀叉啦，亦都唔使帶 cushion， 咁就會揾張紙巾或者消毒紙巾跟住抹咗佢都可以坐，同埋去到人哋屋企或者朋友屋企咧，都開始接受呢個係人哋屋企咯，會尊重翻唔係我個屋企咯。所有總之我一翻到屋企咧，我就會跟翻自己嗰個日常生活嘅清洗程序。 係。 啊，佩佩啊，我想問一下咧，你頭先講嗰啲行為咧，好多都係清潔家居啦，嚇，或者清潔一啲你自己覺得唔乾淨嘅地方啦。咁但係你對個人嘅清潔咧，有冇即係特別即係做多咗，或者係有冇一啲特別嘅行為啊？ 如果我唔知你哋，譬如我依家住喺呢度單物已經變乾淨噶啦，但我就會沖涼，沖兩次啦，早晚啦。我間房啲床單咧就會隔日去換同埋洗噶啦。 嗯。 同埋我張牀咧唔可以俾人哋坐嘅。洗手我每，我諗啊，我都唔知幾多次啦，洗手，同埋會執頭髮啦，自己啲頭髮數下我今日啲頭髮跌咗幾多，如果跌得多，可能就我自己就覺得因為係污糟，跟住我又開始洗頭髮。 哦，係啊，甩頭髮係因為你會洗得太多先甩頭髮。 係啦，洗得太多反而會甩。 係咯。 係啊。同埋我會成日買唔同嘅產品去嘗試邊一樣係最好咯，所以我屋企咧成個櫃都係嗰啲洗頭水啊、護髮素啊，各樣各樣。 係， 嗯， 清潔佔咗你好多 時間。但係洗手真係估真係數唔到啦。 嗯，咁你屋企人見到你有個咁嘅行為，咁佢哋有啲咩反應啊？ 覺得麻煩咯，同埋佢哋覺得我好似 管住佢哋所有嘅嘢啦，食飯又要唔准有一粒飯跌咗落張台。如果佢哋跌咗落張台咧，我就會開始，我就唔可以食飯噶啦。我就會揾張布，揾個布啦，去抹乾淨曬，跟住先開始食飯咯。但我啲兩個女咧就覺得好麻煩啊，媽媽管住曬，同埋唔係正常咯。 嗯、咦，但是你之前说是、你妈妈这样管你而有少少导致你现在这样、其实你如果这样是有少少恶性循环，你又再用这套方式去 对你的子女，可能他们大过了都是好像你这样，会不会、 就不是了，他们两个相反的，他们不会理我的、他们两家都是污糟邋遢的、 为什么呢？他们又不是那么obey呢？ 因为我不管他们，我就管自己的范围咯，因為我自己覺得呢樣嘢都唔係一個正常嘅行為，咁、我就同埋我覺得媽媽咁樣以前管我，其實係唔啱噶，所以令到我咁樣、所以我就唔會管佢哋噶啦。 即係如果佢哋跌咗一粒飯咧，你都覺得冇問題嘅係嘛？ 喺佢自己個範圍內就冇問題， 咁都好啲，即係都冇痛苦。 咁你可以同阿花家姐食飯，你放心。 佢嚟嘅，佢嚟緊會嚟香港噶啦。我想你頂我不順，你即刻想拋我走，應該我污糟貓嚟㗎。 係啊， 係啊，我食一碗飯會跌咗三分一喺個台。 你講笑咋？ 但我不會跌在你那邊的，放心。我比較粗枝大葉咯，即係冇乜。唔乜計較呢啲咁樣嘅， 乾淨恐懼症啊， 手指都擺得落口嘅人啊，咁啊， 依家好好多噶啦，人哋啲人哋嗰啲清潔啊或者個人衞生啊，我都唔會咁介意咯。但係如果過咗落我嗰個界，如果有個界線，我認為呢個範圍係自己嘅。咁如果你哋過咗我個範圍咧，跟住我就會開始清潔咗，跟住先會繼續食咯。 咁其實你個範圍，你個範圍有幾大？ 你的範圍有多大？ 譬如一張桌子的，如果我們四個人的，那我就減四分一，就是我的範圍。 那如果搭車呢？搭車那些出去？ 桌子的，那就我自己的範圍。如果有十多人吃的，那我就自己的碗、筷子那個小範圍。 我就知道佩佩一定去不到內地， 咔 嘟這樣飛劍。不 行的，我不回內地的。 咁你平時出街係咪都係會揸車自己揸咧，定係會搭公共交通工具嘅？ 自己揸。 自己揸，咁所以就即係唔需要擔心。 如果去公共交通工具咧，我就會企喺佢中間。如果搭火車嗰啲，我企喺中間。如果我要揸住嗰啲扶手咧，我就會揾張紙巾隔住咯。 哦，扶手唔得。 唔得。又或者我用香港自從沙士之後咧，有好多嗰啲清潔手啊，或者嗰啲濕。消毒紙巾啊，跟住我就會帶定一包，跟住抹咗嗰個揸手先咯。如果覺得人哋覺得望住我嗰陣時 ，OK， 跟住先揸嘅。 好啦，吸三隻白兔仔俾你啦。咁我哋繼續做埋我哋個節目先，仲有十分鐘到，好嘛？多謝曬你先，多謝你嘅分享， 多謝曬， 係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呢個情況聽落都啊～他自己都知道，而且都很積極去解決， 但他又說他不覺得很有問題，是他家人 說，他覺得影響人嘛， 是啦是啦，即其實他好像他，即如果不是因為其他人呢，他自己好像接受到自己， 未必會尋求治療， 好像是。 不過他現在他都說他尋求治療，不過那個治療就似乎就未是完全幫到他，他仍然都有些有這樣的行為。 我最常聽的那種治療方法就是說怎樣不知道特登整污糟佢隻手，唔俾佢洗嘅，係咪？ 係，依個都係一種方法嚟嘅，即係令到佢習慣嗰種污糟。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實質做上嚟要點樣做？ 譬如即係整一啲譬如濕濕立立嘅嘢喺佢手上啦。 我點唔信啦？冇嘢。 跟住就即係叫佢去嘗試望下佢啊，叫佢即係忍耐一下。咁嗰種焦慮嘅感覺咧，係會慢慢過去嘅。 咁你見到啲患者點樣？佢係要坐喺一個空間嗰度，唔准翻屋企定係點啊？即嗰個治療嘅過程，我講。 治療嘅過程咧，其實我哋咧做認知行為治療啦，咁就依個其實係即係強迫症其中一種治療方法嚟嘅。咁我哋通常有用啲咩方法咧？咁亦都要睇下佢個喺個強迫症，譬如佢有潔癖啦，佢究竟佢係純粹係諗啊，定係有埋行為啊？好多時兩者都有嘅。我哋要幫佢去處理翻一個想法上啊，會唔會自己將一啲即係驚嗰樣嘢污糟嗰啲，可能係一啲 即係冇需要嘅一啲諗法，或者係一啲唔正常，或者係一啲多餘嘅一啲即係一啲意思啦，擺咗落去自己嘅諗法嗰度。咁我哋會教佢去辨認自己有啲咁嘅諗法，慢慢幫佢矯正翻。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如果佢係有一啲重複嘅行為咧，我哋會幫佢去慢慢糾正翻啲行為啦。咁例如即係我哋會叫佢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啦嚇，可能佢會特別會覺得某一啲嘢係污糟啲嘅，或者某一啲嘢冇咁污糟嘅。咁我哋會叫佢去做一啲一個即係等級嘅一個分類啊。咁如果譬如佢即係最覺得最容易克服嘅嚇，或者最少焦慮嘅，可能係掂張台咁樣。咁但係咧，佢如果譬如你叫佢掂一個門柄咧，可能佢個焦慮嗰個水平會高啲。咁我哋咧就會由一個比較少啲焦慮嘅情況，去到一個高啲焦慮嘅情況，我哋會逐級逐級咁樣幫佢 去處理啊。即係最開始嘅時候，可能我哋會叫佢即係嘗試一下去摸一下張台啊。跟住如果張台有污糟嘅時候，叫佢唔好咁快洗手。咁自己即係自己諗一諗啊，自己嗰、那個即係當時有咩諗法，或者自己感受下當時嗰個焦慮嘅情緒，就讓呢啲焦慮情緒過去啊。咁慢慢佢重複練習嘅時候咧，佢就慢慢就唔會覺得即係張台係好污糟啊。好多時我哋見到即係我哋所謂即係呢啲患者，佢覺得張台污糟咧，張台未必污糟嘅啊，即係佢可能係 心理上 嘅係。咁啊，逐級逐級咁樣去，即係好似爬一把梯咁樣咯，逐級爬上去咯。咁但係每一級咧，可能都需要一啲時間嘅，即係可能要重複去做嗰個練習咯。佢好驚嘅，我哋會叫佢摸多啲啊，摸多啲。咁佢可能以往就要即刻洗手，咁而家佢即係透過不斷練習咧，可能佢洗手嘅時間咧會慢慢會延長啲。咁最後咧，佢就唔記得咗佢驚嗰樣嘢。咁呢個就係一個治療方法。咁除咗行為治療或者係認知行為治療嘅方法之外啦，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幫咗一啲強迫症嘅患者咧，我哋都會用藥物治療嘅。咁藥物治療就我哋會用一啲即係調理血清素嘅藥物啦，通常係一啲抗抑鬱嘅藥物啦，咁都會幫到一啲患者去減少啊呢方面嘅行為。咁頭先聽阿佩佩個故事，其實都嚴重啊，我覺得。 係啊，一日洗50次手 都嚴重嘅， 50次喎。 不過喺臨床上咧，我都見過一啲咧，即係都係好嚴重嘅個案，即係我都可以講下。例如我見過有一個個案咧，就我好深刻印象，因為佢嚟睇我嘅時候咧，就佢屋企人咧推住一個輪椅，係啊，即係佢要坐輪椅嘅。咁點解要坐輪椅咧？就唔係因為佢行唔到啊。佢係一個女士，一個即係中年嘅女士。 佢唔係佢嫌個地下污糟， 冇錯，佢嫌個地下污糟， 真係咪啊？ 係啦， 但係個輪椅又好乾淨喎，係 咪啊？個輪椅佢自己 燒過毒嘅咁樣， 咁個輪椅咧側邊咧就咧袋住一大包嘅濕紙巾，咁就係俾佢不停咁樣用嘅。咁跟住我見佢嘅時候咧，我就見到有一個好異常嘅情況，就係咧佢啲手手腳腳咧全部都包曬膠袋啊，跟住就即係。扎住咁樣啦，因為佢覺得咧，啲手手腳腳係最容易即係被身邊嘅環境感染啦嚇，污染咗。 個頭冇包住啊？ 個頭就暫時冇，咁啊包住膠袋，咁咧就即係驚住會接觸到，係啦， 係咯， 咁跟住我就嘗試除啲膠袋啦，佢就 你死過， 係啦，就唔係好肯，因為佢覺得個診症室好污糟。 咁 跟住我就透過膠袋嗰度咧，就見到佢啲手腳腳都有啲腫，有啲紅腫啊。咁原來咧，我就問佢嘅即係丈夫啦，佢丈夫就話，原來佢平時一除膠袋咧，就開始用濕紙巾抹自己手腳咯。咁喺屋企基本上佢就即係成日都好長時間留喺個洗手間裏邊，不停咁樣去洗自己。咁洗到就隻手啊、啲腳啊，全部都好紅啊、好腫。 其實好折磨啊！除了對佢自己之外咧，個伴侶啦， 身邊嘅人， 其實對家庭 好難，好多因為咁樣離婚嘅。 你咁樣，你其實你成個生活都已經係即係好難正常咁樣去生活到啦。即係你好似就算呢位女士，其實佢都影響緊佢自己生活嘅。即係咁樣就去唔到。但阿黃醫生，咁我其實好有興趣想知一樣嘢就係，其實即係 呢啲咁樣嘅情況，即係我正話都問阿黃女士啊，即係你嗰個點解會開始啊？點樣？即係佢話佢又回憶翻話，即係八歲嗰時阿媽講一句咁樣嘅説話。其實我好想知道，其實呢啲咁嘅症狀有冇為一個特別嘅一啲原因去一個 onset 係令到佢哋會將呢啲咁樣嘅行為慢慢激發出嚟，越做越嚴重咁樣嘅咧？ 我哋睇過即係呢個問題咧，譬如我講緊強迫症啦，即係強迫症，因為你話潔癖就真係冇乜依方面嘅數據。如果你話強迫症咧，通常咧就即係二十歲到咧嗰個平均發病年齡，咁好少咧就超過三十幾歲。我哋好少見啲個案咧，好少超過即係三十五歲打後就比較少啲。係啦，咁通常係嗰個年齡層咯。咁而強迫症咧好多時都係女性比男性多啲嘅。咁但係如果發生喺男性咧，好多時佢哋嗰個即係發病嗰個年齡咧係會早少少，即係可能有啲個案我哋甚至乎見到十幾歲都已經發病啦。咁男女即係佢哋嘅強迫症嘅症狀有啲咩唔同呢？通常你話乾淨，關於潔癖依樣嘢，女仔比較多啲。男仔嗰啲反而係另外一啲，譬如係啲嘢要整到執到好齊。 整齊癖， 我有㗎。我以前都好，我俾人屋企話我執到啲嘢，即係又係嗰啲要擺角啊嗰啲咁成嘢啦。係啊，我有㗎，但係而家即係求其做。 咁你話咩成因呢？咁有好多原因嘅。如果你話強迫症咧，即係其中一種就係即係要乾淨啦。咁遺傳啦，咁係即係我哋見過有啲家族裏面都有即係其他成員有呢啲問題嘅。咁另外就係即係有啲學者就去研究呢樣嘢咧，就發現到原來佢哋個腦部咧都出現一啲腦分泌即係神經遞質嘅失調喎，出現呢個咁嘅問題。咁如果你睇翻譬如佢嘅成長心理成長咧，有一啲強迫症嘅人咧，喺佢細個嘅時候咧，可能都會受過一啲即係唔開心，有啲唔開心經歷啊，或者係被虐待啊咁樣。咁大過咗，我哋都見到有啲係出現一個強迫症。 唉，哇！呢件事真係都幾痛苦嘅，真係嚇。係嘛？因為你話用咁多時間， 我就好在冇俾人虐待嘅。 唉，好彩我唔係啫，日理萬機喎呢啲啫，得閒就洗手喎，真係啊，飯都冇時間食啊。 咁我想問，如果譬如我自己，即係我因為我自己知，其實我就係一個完美主義嘅人嚟嘅，即係都幾嘅。咁我想會唔會話呢方面即係樣嘢都要好 perfect 啊，好完美，會唔會令到佢啲人更加有機會患上？ 係啊，有啲人就話其實強迫症咧同完美主義有啲關係嘅，即係一個人要完美嘅時候咧，樣嘢要做到最好嘅，即係譬如乾淨都要最乾淨嘅，係啦。咁呢個都喺某一啲患者身上，其實都即係係真係有個咁嘅問題咯。 好啊，咁啊，完美主義者，我哋呢集完咯喎，完唔完美啊？呢集啊，唔係好完美啊，爭個急症室又排唔到期啦，留翻下一集啦，好唔好啊？ 我接受， 有少少缺陷添，好辛苦啊！ 我已經接受到唔完美，所以冇事。 好啦，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啦，下集再見， 拜拜。